的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8年1至8月，我国汽车产销量继续保持小幅增长，增速与1至7月比呈现一定回落。11号下午3点30分，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世，享年84岁。经国家邮政局审定，中国邮政定于9月15号发行月圆中秋特种邮票1套1枚。今年1至8月，全市环保部门人工检查重型柴油车141.8万辆次，立案处罚21.9万辆次，是去年全年的3.8倍。北京市发改委10号发布消息称，已于近日批复丰台区立泽桥等7处积水点治理工程项目实施方案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会员委员会2018年度会议1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开幕，来自16个国家的30位代表参加了会议。13号，加纳政府将为联合国已故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举行国葬仪式，届时数十位国家首脑及皇室成员将出席葬礼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1986年，费翔在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了他在中国内地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跨越四海的歌声》，成为第一位跨越海峡进军内地歌坛的台湾艺人。他的《跨越四海的歌声》磁带发行一举突破百万大关，这首《只有分离》出自这张专辑。

会是终点，傻傻地看着你，眼角不留一滴泪，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。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，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，太愚昧太依恋，才放每只自由飞，一瞬间爱决定在今夜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的， 渴望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新的方向是周华健进入滚石唱片公司发行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，该专辑共收录了15首歌曲，这是由李宗盛给周华健制作的第一张专辑。主打歌《新的方向》是台湾某品牌汽车的广告代言歌曲，因为这首歌曲随着汽车广告的播出，才让周华健第一次出现在了公众面前。随着这张专辑的发行，由此周华健开始正式步入乐坛，开启了他音乐事业的人生。 装满了 地飞翔，路不断地向前伸张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。 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，而爱已不在。

紧从眼抱着你哭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。哦，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，人在这边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。哦，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，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 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，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，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，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昨天晚上我有特意去看了一下 SHE 的17周年的演唱会， Ella 瞒着姐妹突然抱着儿子上台一起唱美丽新世界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你会发现 SHE 算是演艺圈里角色反转的集大成之所在了。假小子成了最有女人味的人妻，看似最文静乖巧的女孩选择了特立独行，甜美任性的公主却经历了公主不可能经历的人生。我们时常会感叹时光的飞逝，同时我们也感叹时间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改变。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，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机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，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，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，站在寂寞的 山东、贵州、云南。

就让心做主，就让我勇敢地追逐那一直在心中的乐土，我的天都有你才看得清楚，这一次我绝不停泊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在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北京一卡通微信小程序将正式上线试运行，届时市民仅需通过北京一卡通微信小程序开通电子卡业务，即可体验微信扫码乘车的便捷服务。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，11号起，杭黄铁路开始连调连试，预计2018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。网约车顺风车安全专项工作组陆续进驻首汽约车等7家网约车平台公司，年底前必须全面清退不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。故宫博物院藏清初的四王绘画特展在故宫文华殿书画馆开幕，本次特展展出文物共计113件套。第13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在广西南宁开幕，主题为传承创新发展共赢，中国东盟文化创意产业的交流与合作。今年的中国科技馆科学之夜活动将于9月17号至24号每天19点到21点在科技馆举行。只通行不停车，王府井地区正式打造成全市首个不停车街区。 是谁在敲打我 窗？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当两个人在独处的时候，女孩们总是会希望听到另一半为她所诉说的情话和甜言蜜语，总会成为美好的怀念，作为生活的调味剂。什么样的情话能够打动你呢？你听过或者看到过什么你第一眼就会爱上的句子呢？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 出现在地平线的那一点，我几乎不能

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在9月6号首次亮相并公布预售价的东风启辰全新车型 T60，凝聚了启辰8年来的全部心血。这款脱离了日产设计语言，采用新航科技设计的车型，全面呈现了智趣科技。这是启辰品牌8周年之际的核心产品，肩负了东风启辰品牌升级的重任。作为拥有优秀大脑和强健体魄的启辰 T60，理所当然成为中国汽车大脑战队的主力选手。在启辰 T60 身上，你还能体验到管家式的服务。启辰 T60 通过更人性化的需求解读和多维远程控制功能，成为消费者的个人助理。通过主动判断使用场景，对行车安全进行预判和预警，理性告知消费者如何处理，用智能的方式轻松解决用车过程中的遇到的难题。通过不断的自我进化和迭代，保证消费者在使用时车型始终是互联在线，导航数据、娱乐资讯等内容都是全时更新，实现在行车中完成语音设置路线偏好、沿途接人、根据油量主动优化路线等功能。启辰 T60 拥有不断进化的智联系统，本月全新的东风启辰车联网3.0系统上线，这是东风启辰与高德地图、科大讯飞等业界领袖级企业深度战略合作的成果，实现技术破壁、强强融合，以领先的智联产品引领移动出行新体验，打造能感知、会思考、易沟通、更懂你的启辰智联生活圈。未来在产品的阵营规划上，东风启辰明年将推出3款电动车。在智能生活圈打造方面，东风启辰将与更多互联网服务商进行跨界融合，为用户带来更加精彩的汽车智联生活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

那第二天起来又再去奋斗去。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武仲良， 我觉得年龄不是限定梦想的，你自己的初心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吧。你像练瑜伽的，对不对？好多瑜伽有的时候从年轻开始练，现在不是这样的，瑜伽有从四五十岁六七十岁的，还有练健身的七八十岁了，关键是坚持坚守，不忘初心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近日，腾讯股价一度跌至310港元，为今年以来最低值，比今年年初475港元最高点跌掉近1/3。了解市场化债转股的关键定价，有助于解决债转股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不少问题，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开展债转股业务，尽快达到降低企业杠杆率的目标。作为新高考改革的第二批试点省市，天津与北京将于2020年正式实施新高考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怎么样才对？

建筑资质代办招创元天成，工商注册代办还招创元天成。创元天成建筑企业一站式服务专家，让您省时省力省心。服务热线400-9966-236，400-9966-236。 儿时曾有梦想，踏遍千山万水，沉醉自然。现时光飞逝，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。青春正好，即刻出发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生活。 所谓成长，就是一个人跌跌撞撞地把手里的一切交给下一个接棒的自己。太多的事慢慢的就不能做了，太多的人渐渐的就不见了。成长似乎是一个丢失的过程，直到很多年后，当我们经历了成长的阵痛、爱情的变故，走过千山万水后，才会幡然醒悟，那么多年的时光只是上天赐予你的一场美梦，为了支撑你此后坚强的走完这冗长的一生。 海儿都哭了，

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，不要回首，不必点头，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，说走就走，绝不回头，绝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，不要回首，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不去，还是遇见你，我今生执着的回忆。